亦都講得好核突添，我都費事重複出嚟，即係講尤惠晶嗰啲嘢，我都費事講，係咪？以為我冇女性嘅大佬，係冇人再採佢。但我有一個懷疑啫。嗱，嗰日我同嗰啲waiter 講，我話你有冇發覺呢兩個人應該有一個正常嘅反應，佢哋冇。正常嘅反應咩咧？我好憤怒。 嗯， 有冇啊？第二，我好失落，即係好唔開心。冇。 喺呢个今日梁仲恒嗰个有个访问咧，我唔记得喺边度见到咧，佢又话佢而家要借酒消愁啊！ 但你见佢都系饮得好悠闲噶， 佢咪就系话点解 office 有咁多酒嘅，嗰个好大压力，所以要借酒消愁啊！不过咧，我觉得睇到少少嘢嘅，即系今日睇一啲访问咧，咁佢两个就当然话自己好惨啦，咁而家又出去搵工冇人请啦，咁不过咧佢哋咧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都即系都准备做翻个普通人噶啦，咁。咁我又 咁又唔係抗爭咩大佬，就做返普通人嘅。 我就有問題，第一即係你又話抗爭係咪，第二喂你咁難得而家做咗烈士啊，咁你應該繼續即係消費你嘅烈士嘅，即係唔好講少少消費光環啦，即係繼續堅持你嘅使命啦，堅持你嘅抗爭運動啦，反正你都話冇人請啦已經。 唔係，如果我係佢嘅選擇咪咁囉，第一我一定會好憤怒，同埋我一定會係喺個嗰度表演出嚟嘅，而不是好像现在一个很不正常的反应，即使喝了酒都不会啦，喝了酒更加愤怒啦，是不是 不归路来的这条大佬。 第二继续的跟进的方法，用我习惯的方法，就是日日在街头里面派这个传单，就是香港独立香港民族， 反正你有 nothing to lose， 攞返啲支持返嚟，而不是说做緊普通人搵工啊，怀念你都是即是上马的啦大佬，为什么你不继续做埋下去呢，咪寫多幾篇關於香港民族呢樣論出嚟囉，喂驚佢共產黨乜嘢，你喂你平時你又好勇㗎嘛，你班阿哥仔 有幾時有勇過啫， 即講呀，我講緊咁你要做先得架，咁我就服你啦，我佩服你。 等陣你咁講法，李柱銘咪做咗傻仔，李柱銘講過一樣嘢嘛，唔好理佢哋係棋子，大家一齊關心呢、這個釋法大 力。咁佢呢個講法同我前個禮拜講法係相類似嘅，要分開嚟處理嘅。李柱銘所講對佢嘅三大懷疑啊，係我大軍閥裏面選完區議會係第一條友講嘅。我講到三個懷疑係乜嘢啊？第一喺雨傘運動裏面，我問過好多人，冇人見過佢哋。而家講啦，仲啦，我話佢哋嘅成立典禮係好 high 好豪嘅，呢、這個唔似係一個僆仔嘅青年組織。出嚟开嘅成立大会嗰阵时候，嗰、那个包装同埋模样，似系背后有公关公司，即系有钱 搞噶嘛， 即系背后有钱。我话第三，佢模糊到大家嘅视线，除咗系素人之外咧，就系佢嗰九个人，如果我冇记错，起码有四五个系打泛民嘅，但系佢一个转移视线就打咗老鼠分，令到你哋唔系好觉。以为他真是一个素人政治嘛，我对他这个是三个怀疑来的。中晒啦。即是 B 哥的讲法，中有中啦，这些叫做。 如果你这 样。我告诉你现在几月啦，十一月。我是去年啊十一月讲啊，十三个月前啊。 咁你即 係 咁你即係话 咁啲逻辑啦大家。 咁土法你会唔会觉得呢，即係最近啊肥好禮啊喺自己一仔嗰边就写一篇文，就喺度话即係讲对呢两个人嘅犹疑啦怀疑啦。 同埋即係跟住再引证一样嘢、我未睇肥好禮嗰篇嘢啦，但係佢喺六四同埋七一嘅表现嗰种拆大台嘅方法背后系有人帮手策划。唔係一啲普通嘅素人真係讲话我哋香港即係好不满啊，我哋冇社会流动啊，我哋要建立自己嘅身份地位嘅人去制造出嚟。你记唔记得我第四个怀疑係咩呢，你见到嗰陣时候几个学生会俾人闹到阿媽都唔认得六四嘅时候，佢先扑出嚟㗎嘛，根本 this is an order， 你要继续做我长戏啊，阿泽你一定要啊，即使俾人闹都好， 就要继续 出个火长轮，帮手箍住佢班友嘅群众嚟搞弯个六四佢，屌唔关我哋事嘅嗰啲嘢，喂呢条好重要嘅线索同埋部署嚟噶，七一你有理由咧咁样，